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来到下午的5: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杨立门。杨立门你好。 是啊，陆宇光你好，大家好。 各位驾驶人士就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呢，而家喺路边嘅一啲泊车位呢係俾残疾人士专用㗎。咁嗰啲泊车位呢个地面嗰个嘅就会油成係蓝色啦。兼且呢会有一个嘅轮椅嘅符号就画咗喺度嘅。咁呢啲嘅泊车位呢就係俾残疾人士专用嘅叫做路旁泊车位㗎。其实呢啲嘅泊车位呢以往呢淨係俾有伤残人士泊车许可证，即係称系蓝证嘅一啲伤残驾驶者去到使用啦。咁呢啲嘅伤残驾驶者可能佢自己就系个车主啦，或者系佢个配偶系车主啦，咁就可以个攞住个蓝证咧，就去到呢啲泊车位，咁就可以用啦。咁但系咧就近年啦，就讲紧2021年1月开始咧，运输署咧将呢啲嘅泊位嘅使用资格咧就扩大，就俾埋咧系载呢啲残疾人士嘅车辆都可以系用到啦，呢啲嘅泊车位啦。咁呢啲嘅有一个嘅证明书都俾翻呢啲嘅司机嘅，咁就叫做咧司机接载行动不便嘅残疾人士泊车证明书啊。咁外界称之为灰证嘅持有人咧，都可以咧就用呢啲嘅残疾人士专用泊车位啦。咁就方便咧呢啲司机咧去接载下肢肢体行动不便嘅残疾人士出行啦。但是近年就有一些观察，就发现好像这些灰证人士，即是司机，灰证人士占用这些车位的情况就严重了，同埋有可能有滥用的情况。调返转可能都会令到真的那些的残疾人士车主，即是讲蓝证的人士用唔到嗰啲車位情況添，咁所以咧早前咧就係申訴專員咧就亦都係作出對呢個問題咧作出一個主動調查。楊立門 係呢個問題都佢作出一個主動調查都好嘅，因為真係見到呢啲車係有頗嚴重嘅即係濫用嘅情況啦。因為個問題咧就在於而家嗰個泊車位咧唔係好足夠嘅，即係呢啲專用嘅泊車位。但係佢自從頭先你講嗰、那個新的政策推行了出来之后，申请到许可证和即是蓝证和这个证明书，即是所谓灰证，即那个的数目呢是 多了很多，其实 是远超即那个车位那个的数目的。 或者都补充一下个资料啦，根据运输署截至到今年三月底的数字，这些的路旁专用泊车位就全香港有531个啦。但是呢其实持证的人士，即是讲紧蓝证灰证都好啦，加埋啦，个比例呢亦都係增加得更加快添。咁以往呢嗰、那个嘅措施生效之前呢，咁嗰个嘅泊位同持证人嘅比例係1:4。到到而家啦，即係讲緊都去到2003年嘅呢个情况啦。个泊位同持证人嘅比例呢增加至到呢就係1:8.5。咁所以就变咗呢係嗰个需求啊係更加大，但个泊位嘅增加呢係追唔上。 係啊，同埋嗰个制度本身呢其实我觉得都係有少少问题嘅，因为呢啲专用嘅车位呢佢係当然佢话限你24小时要走啦。咁但係呢就好难即系去监察究竟系咪一架车泊咗喺度咧，24小时就会走喎吓。因为佢冇一个计时嘅即系功能喺度嘅，喺个咪表嗰度。咁同埋咧就呢一个亦都唔收费嘅。 即係呢啲係免費添嚇。咁我個人咧都覺得，即係你以一個專用嘅車位俾啲殘疾人士咧，其實都已經係一個所謂係一個福利嚟㗎啦。即係其他嘅駕駛人士，好似我哋呢啲係唔可以泊嗰啲位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唔需要話完全免費啊嚇。咁或者收翻一個少少嘅費用，我覺得都合理。咁但係佢完全免費咧，就令到即係嗰個誘因啊，即係去濫用佢嗰個誘因咧，就更加大啦。咁仲加埋咧，就即係佢係好似嗰個灰證嚇，即係話佢本身個駕駛者唔係殘疾人士，佢係接載殘疾人士嘅啫。即係呢一個嘅證明書咧，係好似無限嘅，即係嗰個數目啊，即係申請即係幾多都得。雖然佢冇講明，即係話係即係有個限額喺度，但係咧就有啲係有幾一個人咧有幾架車都可以申請到，即係呢個咁嘅證嚇。咁即係似乎就係有呢啲即係這樣那樣嘅一啲嘅漏洞喺度咯，我覺得。 嗱，頭先你都提到咧，咁而家呢啲即係持證嘅人士啦嚇，講緊藍證、灰證又好，喺呢啲嘅專用泊位嗰度泊車咧，咁其實只可以逗留咧，就係最多24小時嘅啫。咁但係咧，由於呢啲嘅專用泊位咧係冇任何收費，亦都冇任何登記或者停泊記錄嘅要求，咁基本上你泊喺呢啲泊位度咧就得㗎啦咁。變咗咧就好難去確定咧嗰架車有冇超時停泊啦，亦都咧係冇任何嘅措施咧去到促進個流轉。 嗯， 其實以往都有啲嘅傳媒都去到偵查啦，都發現到咧有啲嘅可能揸住灰證嘅司機啦，咁佢的確咧可能係有載殘疾人士去到呢個嘅泊車位嗰度嘅，咁但係咧佢一留咧就留到超過24小時啦嚇，咁可能咧亦都嗰個殘疾人士都唔會上翻車啦咁，咁變咗咧就可能。令到呢个车位咧冇办法，即系冇一个有效嘅、有效率、有效益嘅使用喺度，咁亦都系比较难去执法啦吓。亦都如就算即系就算而家有一个嘅规定嘅，即系可能咧，如果佢系违规使用呢个嘅专用泊位嘅话咧，咁第一次咧系会有一个警告啦，咁之后咧再犯咧系有机会取消佢张嘅呢个证明书添。咁但係咧喺執法嘅問題上面就有困難啦，因為咧就有冇足夠嘅科技器材去到執法咧，能唔能夠證明到呢個灰證嘅司機係真係有接載過殘疾人士上落咧？咁佢幾時開始泊喺呢個位度咧？有冇超時泊咧？呢啲一切咧，咁其實都暫時係冇足夠嘅科技啦，或者係一啲嘅記錄嘅系統去到協助執法。 係啊，你頭先提到即係個法例嗰個問題啦嚇，咁兩者咧，即係呢個灰證同藍證咧，其實都有少少分別嘅，即係唔一致嘅。因為咧嗰個許可證本身咧係一個根據個法例批出嚟嘅。咁如果個使用者係違反咗某啲嘅規例裏邊咧，咁可能都係真係一個罪行嚟嘅嚇。咁但係咧就呢一個證明書方面咧，就如果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如果真係見到你有濫用咧，可能警告咁啊，第二次警告可能都收翻你個證嘅啫，就唔會話咧係有即係民事或刑事方面嘅檢控咯。 嗱，今次申訴專員嘅報告咧，亦都係發現咧，灰證嗰個審批資格咧，係比藍證嚇，即係灰證講緊係司機啦，藍證講緊殘疾人士車主啦。兩者嗰個審批資格咧都係有唔同嘅，灰證係見到係寬鬆啲嘅。例如話頭先你都提到啦，灰證咧係可以一個灰證係俾幾架車咧去到使用嘅。咁而嗰啲車輛咧亦都冇一個型號嘅一個要求。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殘疾人士需要多啲空間去到使用嗰啲車輛啦。咁所以咧，其實藍證即係殘疾人士車主。是在个车辆上面是有要求的。 啊、 但是呢灰证就没有。那调返转就令人觉得有点奇怪。 好一致。 是 的。是的是 的好了，不如都问一下各位的听众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残疾人士啦，又或者是真的一些驾驶人士，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些的残疾人士路旁专用泊车位有被滥用的情况呢？大家又觉得应该怎样改善这件事呢？怎样看今次申诉专员的报告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 跟我们一起谈一下。这个时间我们电话旁边就请来一些伤残人士的团体啦，有伤青驾驶会的副主席江昌平。江昌平你好。 你好， 系你好。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咧，都知道你哋呢个嘅组织咧系有就住呢个残疾人士路旁泊车位嘅滥用情况咧做过一啲调查同埋收集投诉。你哋掌握嘅情况系点啊？ 系啊，我哋喺2021年，当佢呢个证推出嘅时候咧，我哋就已经觉得系好大困难啦，即系对我哋出行系好大困难啦。咁咧， 而家我哋就發覺咧，灰證嘅數目咧就不斷咁增加。咁我哋個車位咧只係全港咧得522個嘅啫、 嗯。 如果以我 嗱頭先路政運輸署嘅數字係531啦，多少少。 係啦，咁佢話咧佢會繼續增加嘅。咁、 嗯、 但係佢最慘個灰證嘅增加個速度咧係好緊要嘅。佢、 嗯、 之前係由1000多個，而家已經去到2226個。咁係佢俾嘅。咁好啦。至於頭先你哋講到咧，即係佢個罰則，我哋係我唔開心就喺呢度。咁咧，佢如果佢係泊喺一個灰證前有人泊喺嗰度嘅話咧，佢運輸署只係話唔夠證據。咁我哋啲會員朋友咧已經做咗好多證據，影埋 video 俾佢食啊。咁運輸署咧答覆我哋咧，佢哋係取消咗5個灰證， 嗯， 即係咁耐嘅時間， 嗯。 咁而事實上，而家呢兩個數字嚟講，根本你車位係太少太少，即係唔夠我哋用咯。如果你之前係冇灰證嘅話，我哋1699個男性人士咧，用緊400多個位，我哋都覺得係 OK 嘅。 嗯， 即係話我哋互相可以用到嘅。但係如果而家嚟講，根本咧全港九嘅車位就係根本就俾曬灰證嘅持有人用，咁而且佢哋係健全人士。我哋覺得好唔公平咯，咁點解啦？首先我主持人，我想講一樣嘢，我哋係傷殘人士，將架車揸去個傷殘位，而佢哋咧喺個健全人士揸去傷殘位，我哋好覺得咁點解佢有咁嘅必要咧？咁、而我哋傷殘人士點解要用呢個傷殘位咧？因為普通嘅咪標位，如果我架車車咗佢，我嘅輪椅係落唔到嚟嘅，係冇辦法。譬如我而家我要翻工或者我出行，我根本我嘅輪椅都你。大家如果在香港揸車都知道、有些位置你攝出去之後，你根本你點落嚟咧？正常人士都好難落嚟啦。咁另外咧，我哋最唔滿意就話咧，運輸署咧，佢喺個牌度咧，令到警方嘅執法有困難。即係譬如我哋而發覺，喂呢、這個人佢日日都係喺度佢翻工，一個正常人士，因為佢個門檻低。頭先你都主持人都講咗，男證咧係要經過即係好多嘢審批先可以攞到嘅，而灰證咧只要你屋企。有一個老人家行動不便，醫生肯寫張紙俾你，你基本上就可以申請到。 嗯， 包括今次申訴專員真係做得好好。你知唔知啊？任何車輛，包括泥頭車、貨車、跑車，任何嘅車你都可以批俾佢。我真係唔知嗰啲官員係做緊啲乜嘢。 嗯， 点解咧？ 究竟有冇货车、泥头车会去接载残疾人士咧？吓 ，系啦，冇错啦。咁另外就话呢个跑车个座位咁低，你话个妈咪点将个伤残士揽起佢咧？ 系。 仲有样嘢，嗰、那个伤残士我系亲眼见嘅，我哋同我啲会员朋友拍翻嚟啲 video， 系一个1-2歲嘅细路仔，佢直情指住我哋话：你唔好影我啊！我话俾你听，我有证噶，仲有我系有伤残士喺度噶。佢真系啱嘅，因为点啊？嗰、那個 BB， 主持人，我都要18歲之後先可以考牌，而嗰個 BB 就可以 entitle 到佢享受呢個證，呢個灰證而得到呢個車位嘅權利。咁而警方咧就好難執法，點解咧？因為我哋係冇辦法令到佢話嗰個即係一定要有個灰證嘅坐喺個駕駛位嗰度，個副駕度，咁而接載佢啊嘛。咁但係問題，我覺得唔公平，點解咧？我哋係傷殘士揸嗰架車，我哋傷殘士揸嘅，而我哋去到嗰度，我哋要自己解決我點樣去出行，點樣去翻工或者去睇醫生或者點樣，我都係要自己搞掂嘅，即係我哋一個人噶嘛。咁好啦，警方點解執法困難咧？因為佢個路旁嗰個牌冇寫到話係指明呢個傷殘人士必須要喺架車上。咁而喺合理上又啱嘅，點解嗱？好簡單，如果佢而家呢個傷殘人士。即係呢個 BB 要放喺一間護老院度嘅，個老人家要喺護老院，咁佢落咗，佢冇理由要嗰個老人家行咁遠翻翻去嗰度，或者推輪椅推去嗰度，咁佢要擺低咗佢啊嘛，係嘛？咁好啦，運輸署又冇罰則，好啦，咁耐我哋提供係超過1000宗，我哋可以俾到證據佢嘅，1000宗，咁但係運輸署佢話佢可以審核到5宗，係取消咗。而仲笑話嘅地方就話取消咗唔緊要啊，佢聽日仲係派喺度啊？點解咧？佢冇收到佢嘅灰證，甚至乎仲有而家仲離譜，係影印都開始成立啦。 點解咧？因為運輸署話咧， 執法方面嘅不足， 即係你 photo copy 啊，或者點樣佢哋都下黑 copy 啊咯。咁即係越嚟令到我哋真正有需要用呢啲位嘅人士咧。是用唔到。 阿江生，我想澄清一点啫，即係你哋嗰个立场啊，即係头先你似乎呢就讲话即係自从容许咗啲灰症嘅人，即係自己唔系伤残嘅人士，佢都可以有一个咁嘅准许症啦，通行症呢，咁係即係会令到你哋而家本身係傷殘性嘅用唔到啦嚇，咁但係你哋唔係話要求政府係即係廢除咗或撤離咗呢一個灰證嘅制度，而係點樣去令到佢減少個濫用啫，係嘛？因為政府提出嗰呢個灰證呢一個嘅制度咧，其實都係幫傷殘人士嘅，因為好多傷殘人士佢未必自己即係揸車，係要人哋去接送佢哋嘅，咁就係為咗即係照顧到傷殘人士某一個需要咧，先至開始批呢啲灰證。不過當然佢批呢個灰證咧，似乎有好多頭先我哋都見到嘅啲嘅漏洞啊，咁我谂你嘅意思系即系尽量去减少呢啲咁样嘅漏洞啫，系嘛？即系唔系话叫政府唔好出呢啲灰证，系嘛？ 我哋绝对认同系有好多人系有要嘅，即系等于你头先话斋， 系， 譬如佢有问题嘅，而佢冇可能揸到车噶嘛， 系啊系， 佢知道有问题咯，系咪先？咁而要佢屋企人帮佢噶嘛，系咪先？咁个问题就我哋唔想佢滥用啫，咁你咪有个罰則啦， 系， 或者你收紧个门槛啊，唔系话。仲有一樣嘢，你任何一個人，你認識嗰個朋友，咩叫認識呢？即係而家主人，我認識得你，我係傷殘人士，你認識得我，你架車已經可以有灰證噶啦。我聽日幫你就得噶啦。咁你諗下喺咁多誘因之下，你覺得你會點啊？如果係一個正常人，冇人冇貪念㗎，老實講係咪先？又咁方便，點解呢？通常傷殘人士嘅車位一定係擺最近裂口啊，最方便我哋嘅地方嘅，咁你唔用啊？你唔会唔用啩？仲有佢嗰个執法程度就系话，警察嚟到系完全執唔到法。我哋同警察嗱，其实警察已经收咗我哋好多资料，佢都认为有问题。你真系可以打吗？点解咧？因为咧，佢个牌里面咧系净系话接待伤残人士啫，佢冇讲到嗰个車裡面有個傷殘人士坐喺度， 佢冇講。明白。都想同你傾下咧，就你對於嚟緊嗰個嘅呢個政策有啲乜嘢改進嘅空間咧？會唔會同即係運輸署都有探討？頭先我哋講到話，譬如係喺呢個去到判斷嗰架車泊幾耐啊，或者係咧嗰個違泊嘅時候嗰個嘅一個執法嘅一個準則啊，咁嘅情況係咪都有同運輸署去到傾過一啲嘅可能喺科技上面一啲新安排？由于我哋就嚟听呢个五点半新闻啦，不如我哋五点半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请你讲讲同运输署嘅探讨好吗？ 好啊，多谢你。 好，我哋电话系1872311，听众可以打电话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显示，运输署容许司机申请证明书接载行动不便人士嗰阵，使用路旁嘅残疾专用泊位，以致泊位供不应求更严重，滥泊情况亦都增加。运输署表示，同意公署报告嘅建议，会密切监察路旁专用泊位嘅使用情况，盡量平衡同照顧不同持份者嘅出行需要。運輸署話已經收緊證明書嘅申請同審批要求，加強監察泊車位使用情況，審視各區各類型車輛嘅泊車需求，並喺適當嘅地點增加路旁專用泊位。截至上月底，路旁專用泊位已經由449個增至531個。另外36個泊位正在或準備興建中，當局亦正研究運用新科技在路旁專用泊位設置智能監察系統，加強監察泊位使用情況。一名中國籍男子涉嫌在日本東京性侵一名當地女子被捕，本港消防處證實一名正在休假的屬員涉及日本一宗案件，處方正詳細了解事件，重申非常重视属员的纪律和操守，对每宗违法和违纪个案必定严肃跟进处理。日本传媒引述警方说，涉案男子是一名消防员， 上星期六与妻子到日本旅游，并入住东京一间酒店，翌日晚上十点几独自外出，期间在街上遇到一个二十几岁日本女人，要求女子带她去到一间拉面店。期间这个男人涉嫌将女子拖入千代田区一栋大厦的男厕性侵。日本警方翻查闭路电视之后，昨日在疑犯办理退房手续之前将她拘捕。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就香港国安法颠倒黑白，严重干扰特区依法施政，污蔑香港新闻和言论自由，攻击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发言人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从整行中再出发，一国两制方针得以在安全、稳定和法治环境下绽放新的生机，包括新闻言论自由在内的广泛权利得到切实保障。香港正是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日本政客对国安法立竿见影的正面效果视而不见。发言人强调，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完全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是维护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正当举措，不容外部势力指手画脚，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以任何理由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松野博一较早时候回应有香港留学生在日本发表网上言论，回港之后被捕的事件。运送旅美大熊猫丫丫的货运专机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丫丫早前离开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前往当地机场期间，骑警在专车前是开道。园方发表声明说，经过20年时间，丫丫已经变成家人一样。孟菲斯动物园人员和当地居民会非常想念她，园方祝愿她在新家园一切安好。声明又说，丫丫在返回中国途中，由一个兽医和一个动物园人员陪同，分别负责处理她的医疗需要和饲养要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最后两三日骤雨减少，下周中期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排到去天马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稍为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啦，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提一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利基大厦嘅快线封闭咗，经过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港灯停电事故，政府说会在今年两电的管制计划协议中期检讨，提出改善赏罚机制。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郭振华： 奖和罚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既定的标准，在这里65分钟内基数来的，在这个之前能够做到的时候就有一个奖励。这些的线呢，是不是日后需要做一个检讨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白百何和大卫事隔十五年再度合作，实力和魅力都兼备，令人格外期待。剧中反映没有任何东西真的可以困得住你，包括婚姻。希望观众在婚姻里面寻找到真实的自我。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一啲嘅殘疾人士路旁專用泊車位啊。咁申訴專員公署早前咧，就住呢啲泊車位咧可能被濫用嘅情況咧，就進行咗主動調查。咁就今日咧發表咗一個報告。咁我哋剛才咧就同咧係一啲協會嘅人士，就係講緊雙青駕駛會副主席江昌平傾緊嘅。請翻江昌平出嚟先，你好。 哦，你好， 主席。各位听众，如果对于这个问题有意见呢，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下。江昌平，刚才都问到你呢，你们是不是都有跟运输署去到探讨怎样改善这个的使用这些专用泊车位的制度呢？会不会有些方法可以加强执法，或者更加好地去计算那些的车辆泊车的时间，跟运输署的探讨是怎样？ 我们呢就曾经跟运输署开过很多次会的。咁但系咧，我哋始终咧，我哋想同运输署讲，你可唔可以单独同我哋开一个会？单独意思即系话就住呢件事。咁而家咧，我哋系开亲啲会咧，就系所有全港嘅智障啊、残障啊、肢体伤残啊，或者系视障啊，即系好多嘅公共设施一齐开。咁所以咧，啲时间好短，就开唔到我哋呢个 topic。咁每一次咧，佢都好敷衍我哋，咁所以我哋一路要求佢，希望單方面即係話為咗呢件事開會 ，OK？ 咁佢冇做到唔緊要啊！咁你喺2021年你一推出嚟，根本就冇諮詢我哋持份者嘅意見，我覺得真係好得意咯。包括頭先我提到就話佢嗰個路牌係佢設計嘅，咁佢設計啱嘅，但係個問題你都問一下係咪可以咁做啊？咁而家我頭先一路強調，我哋揾到證據俾警察，警察都唔可以執法。所以我哋系好惨嘅，依家即系讲真，我哋轮椅人士或者肢体伤残嘅，佢拍架车根本就系揾唔到位，因为非正人士用晒。 咁有咩改善建议啊，江生？ 系啦，头先你有讲到啦，咁所以你申诉专员真系好好，今次佢甚至乎好细致咁睇到咧，佢哋嘅车辆我头先都解释到啦，佢货车又得，咩车都得，跑车都得，咁即系令到人哋真系觉得。仲有样嘢就系、是、主持人，如果我同你識得嘅話，我因為我係肢體傷殘人士，咁你咧就已經可以幫我申請，你就擁有呢個證噶啦。咁係咪好多嘢都係未得，同埋真係要傾咯？咁我立運輸署答應我哋就係做緊啲乜嘢咧？佢話咧佢會做一啲智能標柱。咁咧而家係做緊嘅，咁同時咧就話喺香港咧係有兩個地方俾我哋試緊，但係暫時仲未推出嚟嘅。咁希望個智能標柱就幫到我哋。但系点解唔系坐低一齐倾，而系你要做咗个智能标柱，先至到时又发生问题啦，咁先同我哋讲咧，我哋都唔明白。 可唔可以都解释多少少个智能标柱点样帮到去管理呢一个嘅政策同埋去执法咧？ 就智能标柱咧，就好似普通嘅咪标咁样嘅，咁你架车入咗去之后咧，佢就会记录在你，譬如我哋嗰啲灰证或者蓝证咧，你有车牌嘅，佢就话佢可以 detect 即系感应到你呢、這个车系可被。俾你拍就唔拍，咁因為咧，我哋其他好多譬如貨 van 啊，或者其他人士都會見到我哋個雙層位吉咗咧，佢哋落貨啊，成日都會拍埋，拍完之後咧，甚至乎出去食飯啊咁樣。咁我咧，我哋呢啲反而我哋易搞喎，我哋只要打電話俾當區嘅警察局， 咁佢哋就會派員嚟抄牌，咁都有個叫做阻嚇作用啦。咁但係而家咧，警察嚟到係抄唔到牌嘅，咁智能標柱咧就可以做到呢樣嘢，佢會著盞紅燈嘅意思，咁令到警察一睇，哦呢架車咧係冇登記嘅。咁但係呢個幫唔到我哋灰證同藍證嘅問題喎。只要你係灰或者藍就得㗎啦。咁另外咧，佢多咗一重手續就係藍證人士只要持住一張類似八達通嘅卡，即係到時佢會俾我哋啦。插咗落去之後咧，拍咗卡就證明咧，就你可以拍噶啦。咁如果灰證人士咧，就要攞埋個接載者嗰張卡。咁我想請問真係主持人，如果我係自己冇車嘅，因為你我申請任何人申請得噶嘛，而家講緊即係阿六叔或者阿三太公，咁你話我幫你申請啦，我有架車。咁好啦，其實三大公只要将佢张卡俾你就得噶啦。 OK， 明白。 咁你就可以照拍噶啦。 即系批准个程序要拉扎收紧啲啦，要吓。 系啦，跟住我哋话，咁你会唔会用镜头去影佢？喂，对唔住啊，呢个私隐嚟。 OK。明白，好，即系都仲有好多一啲细节上面要去商讨啦吓。多谢晒江昌平啊，江昌平咧就系双清驾驶会嘅副主席嚟噶。咁啊，各位听众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个问题啦。头先佢提到咧呢个政策推出嚟嘅时候，即系容许灰证都喺呢啲泊车位度泊呢个政策。2021年推出嘅时候咧，的确系咧未有充分咁去咨询啲持份者，呢个咧喺申诉专员嘅报告咧都有提及噶。咁运输署喺今日嘅回复嗰度咧都有提到咧，其实系源自于2019年有一宗嘅司法复核案啦。咁啊讲到话咧就系有一啲嘅残疾人士，可能佢唔系驾驶者，要人接载嘅，咁所以咧就政府经过咨询法律意见之后咧，都系即系推行呢个新嘅措施，俾啲灰证人士咧都可以喺度泊车啦。咁好啦，不如都听下啲听众意见先啦。有颜小姐喺度，颜小姐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啊。我想系讲嗰啲咧，残疾人士嗰啲车位咧，好似我住呢个区咧，粉岭咁样咧，我都见到有啲车咧，都唔系话残疾人士或者灰证或者蓝证，佢哋都咁泊喺度，泊都泊得好耐嘅，即系自然咁就泊埋去，同埋泊得耐，同埋即系你政府你推行呢啲系俾人哋残疾人士用噶嘛，未俾普通人士噶嘛。同埋我見到有一架車咧，有一次我都企定咗望住，佢又唔係有殘疾人士，又唔係剩，即完全冇係普通私家車，係四驅車嚟喎，唔通殘疾人士揸架四驅車？係先啦。所以政府咧呢個漏洞咧一定去堵塞咯。你幫呢啲殘疾人士係好嘅，係一件好事嚟嘅，啱唔啱先？但你而家搞到啊，哇咁多個灰證係即A B C 都攞得嘅，咁唔得喎。一係可唔可以咧？因為而家話智能社會嘛，即係咩？可唔可以咧？嗰啲殘疾人士咧整一張咧二維碼嗰啲咧，咁佢嗰個殘疾嗰、那個車位嗰度咧整個二維碼，即係有人喺度去發張卡俾佢，咁、那個殘疾人士咧可以嘟一嘟，咁你冇拍得個車位咯。 OK， 好，多謝曬顏小姐嘅意見啦嚇。咁其實如果一啲灰证嘅车辆咧，即系佢系违规咁去喺呢啲车位度泊车咧，咁运输署头先讲啦，先警告，咁后咧有机会取消呢一张嘅灰证啦。咁如果佢真系唔系蓝证灰证，佢都照泊喺呢啲嘅残疾人士专用泊车位嗰度咧，咁其实警方咧系可以去到抄牌打击嘅。咁之前都有报道话咧，沙田区嘅警方咧咁都有啲嘅行动啦，就话不分昼夜咁去巡查啦，咁都话系成功检控多名嘅违例司机嘅，不过咧，即系能唔能够真系捉到晒全港咁多个泊车位？ 检控咗八个人啫，不过即系佢话都有一个即系阻吓作用嘅咁样。 咁头先都有残疾人士嘅协会话，即系可能俾埋资料都好难执法啦。咁始终执法力度上可能都要改善。好啦，跟住落嚟又请嚟另一个协会嘅人士同我哋倾下啦。有自强协会嘅项目主任叶伟强啊，叶伟强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你又点睇呢个议题啊？ 咁就呢個議題呢，我哋協會就認為，因為我哋本身協會就服務一啲肢體殘障人士同埋照顧者嘅，咁我哋都認為呢，其實即係固然之肢體殘障人士呢，其實喺一啲即係藍證上面嘅朋友呢，固然喺個車位上面係即係極之係需求大啦，咁但係有時候我哋都會即係體諒到，其實有啲嘅照顧者呢，佢哋同樣地可能照顧緊嘅家人啦，例如可能係年老嘅爸爸媽媽係肢體殘障嘅，或者可能佢嘅小朋友直情可能都係要用一啲嘅輪椅或者輔助器具出入，咁佢哋的確係需要可能係一啲比較大嘅空間去上落車，咁同埋我哋都認為其實殘 残障人士由照顾者照顾，咁可以系方便到喺社区泊车嘅话咧，其实呢个对于佢哋融入社区嚟讲咧，都系有帮助嘅。咁所以我哋都理解到啦，喺呢个资源上面，可能癌症其实系有需要。咁但可能灰症嘅朋友咧，如果佢哋嗰个嘅被照顾者又真系喺车度系做紧一啲即系参与紧啲社区嘅活动或者系外出嘅话，咁可能佢哋其实都系有需要去到用呢啲嘅泊车位咯。咁我哋都觉得其实即系唔希望一刀切去到淨係男性係有需要，但係佢哋要使用。咁但係我哋同時間認為灰症其實有啲朋友都真係係需要呢個車位嘅。 嗱，咁頭先雙青會嗰位江昌平生講到咧，就係話申請灰症咧就好鬆啦，即係唔知係邊個朋友，唔知邊個三叔都可以即係可以申請到個咁樣嘅即係證明書咁。你覺得呢方面係咪應該可以係用某啲即係程序去收緊佢咧？ 我呢度我哋认为咧系即系运输署固然之可以再考虑下会唔会有啲措施令到嗰个嘅即系审批啊或者可能系使用灰证嗰度咧系有个即系监察喺度啦。咁但系最紧要我哋认为咧其实喺做呢啲嘅措施之前，其实同时间都要做一啲譬如系公众教育嘅工作啊，例如系会唔会都可以喺一啲媒体度都讲话嗰个灰证男性嘅使用嘅准则啊，唔好去滥用啊，或者甚至其实更重要地系要增加嗰个嘅残疾人士嘅泊车位，嗰啲我哋都唔希望见到。其实男性同灰症嘅朋友同时间，一方面就残疾人士，一方面就照顾者，照顾者可能被照顾嗰啲朋友亦都系残疾人士。咁样如果喺同一件事上，大家好似一齐争夺紧同一个资源，咁但系会唔会另一方面谂就系其实应该将个资源去增加个车位系应该。 当然啦，你讲系。咁你同唔同意话即系要限制，即系攞灰症，譬如一位残疾人士有关嘅或者嘅车啊，系要限制？那個數量 我哋認為呢度的確係要有個程序嘅，即係譬如本身可能都係需要醫生嘅證明先至攞到灰證啦。咁同一時間， 而家都係嘅，都又要醫生證明啦。係 啦，每個， 但個數量都好似無限噶嘛。 係。但我哋都認為，譬如一個灰證可能係同一時間會唔會就係確保到一個車係用緊咧？咁同埋車上面會唔會都的確係接載緊呢個殘疾人士？咁先至係用呢個嘅泊車位。 同埋個車嘅類型都要有所規範，係咪？你哋覺得你同唔同意呢樣嘢？係 都同意嘅，即係譬如係唔係所有車都可以攬呢張證啊，或者真係攞嚟做一個嘅接送屋企人嘅用時候先至可以用呢張證，我哋都同意嘅呢方面。 有啲報道都發現咧，即係一啲嘅灰症人士咧，可能無論佢係真係有一個需要又好，濫用咗個車位又好，都佔據咗唔少呢啲嘅專用泊車位嘅，咁導致真係嗰啲嘅殘疾司機，即係講緊男性嘅持有人咧，佢哋可能冇位可以泊啊。你覺得點樣去處理咧？有啲人就提議話不如咧就將男性同灰症嘅車位。各自分配一啲車位啦，即係將佢哋分開咁去處理啦。你又點睇呢個建議啊？ 我覺得呢啲嘅建議咧，其實都可以研究嘅。咁但係比較重要地咧，其實都真係諮詢唔同嘅團體啦。因為譬如舉例啦，除咗諮詢男性嘅團體之外咧，其實一啲可能係譬如家長組織，可能佢哋主要都係用灰症嘅。咁會唔會呢啲嘅團體都可以即係諮詢咧？咁至於因為你可能你去劃個比例，你可能都要考慮到個比例係如何還是係其實需要幾多個車位啊？咁樣我估呢度。在決定之前應該都要做多啲嘅諮詢，先至會避免到現時好似互相爭拗咁樣嘅情況出現咁樣咯。 OK， 好，唔該曬葉偉強，多謝你啊。 好，唔該。 葉偉強就係自強協會嘅項目主任嚟噶。我哋電話係18723111，繼續歡迎聽眾打電話嚟。跟住咧有一位聽眾邱先生喺度啊，邱生你好。 歡迎你好。 係，請講。 我自己咧其實就係、是。灰症嘅人士嚟，咁、其實我屋企咧就係、是、有兩位嘅需要用呢個灰症噶啦，咁其實老人家亦都有一個細路仔，咁佢哋全部都係輪椅嘅，係要輪椅上落嘅，咁我自己部車亦都係一部輪椅車嚟嘅，咁我頭先聽到有一位係代表嘅傷殘人士司機嗰位先生講嘅，跟住我就。感覺就係有少少唔係太開心啦，即係佢似乎佢自己諗嘅嘢就係全部淨係為佢自己。咁其實我哋灰症嘅人真係都好需要，咁唔通佢哋即係我媽咪啊或者我女啊係唔需要出街唔需要睇醫生咩？咁即係變咗就係 有少少唔係好公平咯，對我哋嚟講。即係我同意係有人濫用，我自己都見到，甚至乎我亦都見過有男性嘅司機長期泊普通車位，唔俾唔入標錢。咁其實我相信可能政府或者他人都隻眼開隻眼閉啦。咁即係點解要咁分化或者咁針對我哋咯？ 嗯，不過呢個問題我都有問咗阿江生嘅，即係原則上佢都唔係話真係好反對要發呢個灰證，不過咧就灰證即係嗰個簽發即係嗰個制度似乎真係有好多漏洞，咁佢都即係催促政府去 改 善。 我自己去 go through 嗰個 process 啊、嗯，我唔知道譬如佢哋發藍證同灰證嘅分別嘅、嗯，但係我絕對係要填一張 form，、嗯、我絕對要有醫生證明或者係一啲註冊嘅 therapist、嗯、或者甚至乎係一啲殘疾學校嘅校長。即係佢哋去 proof， 即係我係有咁嘅需要。咁同埋嗰張灰證嘅年期都係兩年，唔係話任我哋長期去拍。咁即係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其實制度上可能有問題。即係如果好似我自己屋企人，佢哋都係長期輪椅、長期卧床，咁點解我仲要咁麻煩每兩年去做一次呢？係咪先？咁佢係佢其實佢永久嘅，佢個傷殘係嚇。咁、其實佢哋政府俾個 license 我哋嗰陣時，亦都係講過就係話，喂，其實個位我唔係俾你長拍嘅喎、你係純粹接載上落嘅。我覺得係同意嘅，但係我亦都見到有人係長拍，即係呢啲漏洞係，但係佢唔好講到好似政府個審批係咁兒戲咯。 OK， 好多謝曬邱先生嘅電話嚇，咁佢都話係一個灰證嘅人士啦。咁好啦，運輸署咧係今日都係有發咗新聞稿去到回應申訴專員公署嘅報告啊。咁就話咧會按住申訴專員嘅建議咧，進一步檢視證明書，即係講緊灰證啦，嗰個申請資格同審批準則，同埋加強咧阻嚇各種不當使用證明書嘅行為啊。咁就住灰證嘅持有人咧。可以使用的车辆种类制定合理的标准，预计今年下半年就有关的修订建议咨询有关的团体，亦都研究紧是运用新科技在路旁专用泊位设置智能监察系统，以加强监察路旁专用泊位的使用情况。接下来我们都请位立法会议员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陈家培在这里。陈家培你好。 哎，你好。 你都在立法会提出过有关问题的关注。嗱，而家就舉出咗好多嘅問題啦，咁你覺得有咩嘅改善嘅方法呢？ 我諗其實都有幾方面嘅，因為其實之前呢即係點解我喺立法會度提出一個咁樣嘅即係書面質詢呢，就因為都收到一啲市民即係用者啦，係啦，濫證嘅用者啦，係啦，就見到有一啲濫用嘅情況啦。咁所以我都問返即係運輸署嗰邊，咁其實佢哋都解釋俾我聽一路以嚟咧，其實濫證和灰證咧都係一路存在嘅，只不過個問題就係源於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就有一應該有一個傷殘人士，佢就用一個嘅JR 咧就去司法覆核，就係話點解我嘅即係屋企人唔可以使用路邊嘅傷殘人士泊位咧？因為以前灰證就只可以用一啲指定嘅泊位嘅地方。系啦，唔系即系路边嗰啲就净系开放俾男性嘅啫。咁所以喺嗰个2019年嗰个司法复核之后咧，佢都开放咗啦。陈 家佩唔好意思，即 系 时间有啲紧迫啊，不如都讲下即系而家有一啲怀疑系灰证滥用车位嘅情况啦。你觉得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咧？ 我諗首先第一方面就係要加緊嗰、那個即係巡查啦、因為其實而家有好多濫用嘅情況呢都係可能係有投訴係啦，咁佢哋先至做一個調查。咁我處方嗰方面應該要加即係自己要做一啲主動嘅巡查，咁就搵一啲濫用嘅即係嘅人士出嚟啦。咁第二亦都係供應上面啦，因為如果睇返數字呢，喺2021年佢哋開放晒俾灰證之後呢，灰證嗰個登記呢係有大幅嘅增加嘅，係啦，反而濫證呢仲係有啲減少添，咁但係車位個數字就冇變過嘅，係啦，咁供應上面亦都係希望可以做多啲啦。咁頭先你哋都講到喺智能上面嗰、那個智能咪錶係咪可以幫到手呢？咁我覺得係可以，可能即係減輕少少，但係即係始終杜絕唔到囉。因為如果你話即係用嗰、那個個人八達通去拍車嘅時候拍一拍，咁其實好簡單，嗰、那個要即係、就是、要濫用嗰個人，佢攞埋嗰個傷殘人士個個人八達通都可以照霸住嗰個位好長時間㗎嘛。係啦，咁所以我諗佢即係智能八達通就係、是、都 如果係有好多人都係要繼續濫用唔係自律嘅話咧，都係好難杜絕呢個問題嘅。咁、但係係啦。 咁嗱，佢哋喺度讲话智能灯住嗰啲，可能都好耐嘅时候先至做到出嚟啦吓。咁但系你会唔会同意系一个方法、就是，就系即系而家有好多一个残疾人士有关嘅，可以申请几个呢啲咁样嘅通行证啦吓。就话同埋咧就即系嗰啲车嘅种类亦都冇限制嘅。咁其实系咪可以？ 如果我嘅理解咧，佢哋唔系话一个伤残人士可以即系可以申请好多通行证。即系我嘅理解就应该系佢系。一个通行证，一个灰证，但系佢灰证下面可以登记唔同嘅车牌。 呢、這个讲法 有几架车，系啊，有几架车嘅吓。咁系咪应该要？ 系咪应该要减少 呢啲车？系即系要限制翻佢，或者即系要取消嗰个资格咧？即系要重新检视呢一班，即系呢啲灰证。即 系我谂绝对系有检视嘅空间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俾人捉到之后咧，佢会撤销咗佢嗰个灰证，但系咧。佢係容許佢重新再申請翻嘅， 係啊係啊係啊，呢個行政措施嚟嘅啫嘛，呢個係嚇。 係啊，所以呢一個我覺得就即係可以再檢視一下，係咪可以收緊？譬如嗰、那個資格係啦，佢、如果係多次係俾人濫用嘅，捉到濫用嘅，你連佢可以重新申請嘅機會都唔俾佢咧，咁樣係啦， 係咪都要收緊埋咧？即係究竟嗰個灰證持有人，即係講緊個司機啦，同個殘疾人士個關係咧，即係咪需要收緊到？譬如淨係親屬啊，或者一啲指定嘅登記人先可以咧？ 我覺得呢個都有幫助嘅，因為好老實講，其實而家最主要嘅用家都一定會係你屋企人啦，係咪啊？又或者係可能一啲康健中心嘅一啲職員啦，係咪啊？咁可能朋友而家，因為而家好多時，而家基本上係冇一個關係嘅限制喺度啊嘛，係啦。咁我諗佢喺檢視入面可以睇埋咯，究竟而家個用家係同嗰個傷殘人士係有啲咩關係嘅為主咯，係啦。咁我諗我哋要打擊嗰個濫用嘅同時，其實都要真係要平衡翻真正嘅使用家嘅，係啦，即係又唔可以話即係所有灰證都係濫用嘅。 Okay, okay, 好啊，唔該曬立法會議員陳家培，多謝你嚇。咁呢個話題傾到呢度先，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去牛池湾消防局，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去油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六点四十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杨立门啊，咁啊，唔知你咧今朝早有冇去扑呢个电影戏飞咧吓？ 冇啊，因为我谂就一定好逼人噶啦，所以冇系 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唔知各位今朝早咧就系、是、有冇扑呢个电影戏飞咧？咁事完咧就呢个政府推出嚟嘅开心香港活动咧，咁啊其中一个系列活动之一咧就叫做全港戏院日啊，今个星期六咧。 4月29号就会举行㗎啦。咁就到时呢当日呢就入戏院睇戏呢就一律係30元。因为啲飞呢今日朝早11点开售啦，咁所以呢就引嚟一个全城扑飞潮啊。咁见到呢好多嘅电影院线嗰啲嘅购票网站呢都一度呢真係挤逼啦，入唔到去个网站啦，大排长龙啦。咁都真係轮候好多呢先至係买到飞喎。 係啊，有啲人呢即係去按落去个戏院网站嘅时候呢就话俾佢听有啲等候时间呢係要成几千个分钟係咪 ?4600 分钟即係等成即係两日啊咁样嘅。咁呢个係比较夸张啲，即係可能有啲冇咁逼嘅。咁但係都即係反映到嗰个反应係即係非常之热烈啦。咁我諗聽翻嚟嗰個市民嗰個反應都唔錯嘅，雖然即係有啲係都等到好嬲啦，咁但係咧就總的嚟講嗰個所謂開心，因為呢個係開心香港嘅其中一部分一個活動啦嚇，咁可能都可以引即係都可以牽起到一啲開心嘅情緒嘅，即係對香港市民嚟講。 嗱，其實唔少傳媒咧今日都係嘗試，好似各位市民一樣啦，咁就去啲院線嘅網站上面咧嘗試去到買星期六嘅戲飛啦，不過咧。就唔少嘅網頁咧，就係按呢個嘅購票掣啦，咁都顯示話無法連線到呢個頁面啦，又或者咧係一個即係錯誤等等嘅字眼嘅。有啲嘅院線網站咧顯示超過20000人啊，排隊購票，要等咧頭先你講幾千啊，講緊係4600分鐘，即係講緊咧可能要講3日之後咧先至能夠入到網站度購票。咁當然即係等於都機會非常之渺茫啦。咁有啲市民都醒啦，咁啊知道咧就是网上面会大塞车啦，咁所以都亲身去到一啲嘅戏院嗰度咧，去到亲身去到排队买飞啦。咁但系都令到咧唔少嘅院线戏院咧就出面大排长龙啊，咁亦都导致一啲嘅秩序混乱啊，因为有啲嘅戏院可能个安排都未系太妥当啦，咁所以咧就见到有啲譬如即日去买飞以及去买星期六飞嘅市民咧吓又混埋一齐啦，咁都令到有啲市民 系 鼓噪啊。 不过咧就排队呢个文化咧。就我谂香港人都好习惯嘅，咁如果有啲咩所谓啦，俗语讲就即系着数啦，有着数嘅时候咧，就香港人都好乐意即系去参与其中嘅，咁可能排队啊，或者系去抢购某啲嘢，本身嗰个都系一个即系佢哋享受嘅一个过程都未定。 嗱，今日嘅主办今次活动嘅系香港戏院商会啦，咁就住今日嗰个嘅网上同埋实体买飞个情况咧，咁商会都有一个嘅声明啊，咁就话咧，今朝早门票开售嘅时候咧，市民嘅反应非常热。唔少嘅戏院咧都系出现咗人龙啦，网络亦都出现咗挤塞嘅情况。就算各个院线咧喺日前已经加强伺服器同埋进行测试，最终部分时间咧都仍然系出现未能够进入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嘅情况。各个院线咧已经尽力去疏导人潮噶啦，商会就向轮候购票嘅市民咧。帶嚟嘅不便係致歉。咁好啦，咁其實呢一個嘅開心香港嘅活動係幾時去到宣布嘅咧？咁就係喺今個星期一啊，咁就政府開咗記者會啦，咁就話會推出呢個香港開心香港活動啦。咁都係講到當中嘅啲細節啦，宣布話咧今個星期六咧會有一個全港戲院日啦。咁所以啊，亦都係揾到呢個戲院商會去到做呢個籌辦嘅機構啦。咁所以其實都唔係話係好好快，即係好短暫嘅事情啦。咁其實預算案啊，數再遠了少，即係呢個財政預算案宣讀嘅時候咧，都已經講到話咧係有開心香港嘅系列活動啦。咁所以其實戲院商會所講啊，即係已經做曬伺服器嘅測試啊、加強啊咁。咁點解都會做最終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呢？ 係啊，即係呢個可能都真係唔少做啊，因為以前我又都唔係好記得有幾時會做過類似嘅即係活動啦嚇。咁但係我諗而家似乎就個問題都應該係解決咗㗎啦，係咪啊？而家嚟講。 咁睇下即係大家買唔買到飛啊？不如問下各位聽眾啊，唔知各位聽眾咧今日有冇真係？走去咧，系买呢个嘅电影戏飞啦。大家嘅经验系点样咧？对于今次嘅活动啊，咁大家点睇咧？系咪真系可以帮到大家啊？就系入翻戏院，即系去睇下戏啊，即系重拾翻呢个入戏院嘅呢个习惯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 嗱，睇翻咧就嗱呢个嘅戏院嘅戏院日嘅活动啦，咁当然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入去戏院啦吓。咁咧根据咧就譬如戏院商会嘅理事长啊袁燕文咧，咁接受访问都讲到话，即系其实咧系都希望咧可以让市民咧就系入翻戏院睇啦，入翻戏院睇戏啦。希望以即系平嘅价钱咧去到吸引翻市民入场啦，同埋都好多嘅即系。其他嘅地區咧，譬如美國、英國啊，都有啲嘅戲院日嘅。咁所以咧，香港咧，即係而家都搞一個戲院日咧，咁希望可以吸引翻啲市民咧，去到入翻戲院睇戲啊。 係，其實疫情平復之後咧，好多人都入翻戲院噶啦、我自己就成日去睇戲添啦。我自己嘅體驗咧，就係、即使話唔需要戴口罩啦，咁都唔見得戲院咧係真係成日都有爆棚嘅情況嘅嚇。咁因此。真係有個空間可以真係提供一啲特別嘅誘因或者特別嘅吸引嘅地方咧，去令香港人真係再次即係大規模咁樣去翻即係睇戲嘅。而且我覺得今次都可以話都幾三贏嘅。第一來就譬如政府都可以做到呢個咁嘅開心香港活動啦，咁市民亦都有一定嘅即係得益啦。咁其實三來即係嗰個戲院本身或者係嗰個片商本身咧，雖然有人講就話即係嗰個嘅差價都係呢。政府同戲院啊，或者片商嗰度係即係平分啦。但係我覺得戲院同埋片商咧，都應該會有好處嘅，因為真係吸引到好多人，本來都唔想睇噶啦，咁而家就嚟睇。本來嗰個位咧，根本都已經空咗噶啦嚇，戲院嚟講嚇，咁就嘥曬噶啦嚇。咁但係而家咧就畢竟都係有人，雖然係30蚊，咁但係都好過0蚊啊嘛嚇。咁所以我覺得佢條數咧計翻咧，可能未必係蝕底嘅，我覺得。 根据戏院商会接受访问所讲咧，这个全港戏院日咧就由电影发展基金同埋各大片商去到补贴、每套电影个分账都唔同啊，咁就视乎入场人数先至计算到咧系各方补贴嘅比例啦吓。咁就都睇翻啦，咁头先都讲啦，疫情期间真系啲戏院都关闭咗一段嘅时间啦。咁、其实电影业界、戏院院线业界其实都好伤啦。今次咧真系令同埋亦都。同時夾擊的就是現在很多一些網上的平台、讓大家去看電影啦、看電影這個活動不一定要再在這個電影院裡面去到看了、所以呢今次這個戲院日、用一個便宜的方法、便宜的價錢去買票會不會都吸引大家去到即重拾回去戲院的樂趣呢 是 有很多串流平台真的免費看的真的差不多免費 是即月費樣可能 但是真的入去戲院看也都有一個不同的體驗係喺屋企睇係冇嘅， 同埋即係個環境啦， 冇錯，係 音響啦，個熒幕大啦， 同埋氣氛啦， 係啦，同埋同其他觀眾 冇錯 一齊去睇一套戲嘅體驗啦， 係啦。 好啦，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聽眾咧打電話嚟講下你對於今次呢個全港戲院日嘅睇法嘅。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朱小姐喺度啊，朱小姐你好， 係兩位好， 請講啦。 係我今日上網咧。上咗好耐輕機，咁咪買唔到飛。咁我諗住都出去戲院嗰邊附近再睇下啦。哇，條龍好長，咁我諗下排可能唔知排一個鐘兩個鐘亦都買唔到。 咁終於你就走咗， 係啦，結果咧？ 咁我梗係唔會嘥咁多時間買啦。我亦都見到上網有人擺出嚟。價錢嘛， 哦，做黃牛飛賣黃牛飛。 係啦，係啦，我有一個重點咧，就係。唔知開心香港咧，咁香港人開心咧係來自心內嘅。如果純粹為咗一次半次呢啲娛樂性啊，或者免費啊，或者低消費咧，我就不如我都係長者，我就不如叫香港政府叫埋啲議員，就唔好為咗長者嗰兩蚊出街，就想再取消任何克扣嘅情況咯、 取消乜嘢話？ 兩蚊長者兩蚊，有好多黑市嘅嘅諗法就我唔知道會唔會最後會成事啦、我覺得我哋好日都唔出街，咁冇必要苛求我哋呢啲少少優惠咯。咁 即係好多市面上有啲討論啦，對於呢個長者嘅乘車優惠 嚇。唔係，即係我覺得佢講開心香港好多方面嘅，就唔會為咗一啲嘢咁嘅嘢而導致令到我哋又唔開心咯。 OK 吓、好啊，多谢晒朱女士嘅电话吓。咁、呢个时候都不如请一位立法会议员同你倾下咧，就系、今次呢个买飞嘅安排啦。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马逢国啊，马逢国你好， Hey, 你好， 你好，你好。 你点睇今次开卖呢个电影飞嗰个嘅网上挤塞嘅情况啊？ 具体情况我就唔系好了解，不过咧，即系既然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动作啦，即系俾一个优惠俾即系市民咧，有好多市民希望能够享用咧，系可以即系。点讲啊？可以预计到会有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咯，啊，应该系咁讲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哋譬如话香港戏院嘅订票嘅系统，可能佢一路都冇乜咁样嘅机会去测试佢系统能唔能够承受大量嘅即系购票嘅程序啊，系进入啊，而又处理得系好好咯。咁呢个系存在，可能存在一啲问题嘅。 即係經一事長一智咁啦，我諗佢即係今次之後，我相信係咪以後其實你覺得都會有機會再舉辦類似嘅活動嘅嗬？咁到時可能就即係嗰個運作可能順暢啲。 因為佢今次如果要進行一個咁嘅活動咧，因為香港譬如話電影院咧有唔同嘅購票系統嘅，咁唔同嘅購票系統佢設計嘅時候，可能都根據佢唔同嘅即係有幾多個戲院有幾多座位，而估計佢平時嗰、那個訂票嘅模式。去設計噶嘛，咁突然間用一個即係非正常嘅模式去進入咧，可能會存在一啲問題嘅。咁呢個當然具體要問翻，譬如話類似戲院商會啊，或者其他幾個即係營運商啦，實際佢哋點樣去處理啦，或者事先有冇估計得足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咧，我又覺得都唔算好大嘅，因為佢唔係即刻就譬如今日要訂飛，聽日去睇啊嘛，係有一定嘅時間啦。咁只要大家嗰、那個即係進入個系統嘅時間係即係。分鬆咗一啲咧，拉鬆翻啲咧，咁可能個問題就冇咁嚴重啦。 嗱，講翻呢個全港戲院日啦，咁你都見到即今日嗰、那個發售嗰個情況咧，係有數以萬計嘅市民去到啲院線網站嗰度想買飛啊。你覺得係咪真係對市民做到一個開心嘅效果咧？ 我覺得嘅市民既然係咁踴躍咧，即係當然佢都係好想去享受呢個優惠啦。雖然佢優惠就唔算好大，甚至咧即係話嗰個票價咧，如果一啲長者平時朝頭早去睇電影咧，可能都會有類似咁上下嘅優惠。咁但係我覺得大家一齊去分享一個咁嘅即係難得嘅時刻咧。都可能是市民期待了很久的事来的。即是大家一起去看电影，因为电影和电视对大家分别就是你有很多人一起看，一起去即有共鸣嘛。咁呢个就是享受电影娱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的嘛。 但你觉得即对于电影业界啦，或者看戏这个习惯，一次过嘅$30优惠其实有几大作用呢？即可能市民呢一日享受咗呢个$30优惠啦，但系佢未必会下次用翻正价入戏院噶。咁其实对于成件事嚟讲，即系对于戏院啊，对于市民嘅入戏院嘅习惯啦，有几大帮助啊？ 我自己个理解咧，其实电影最大吸引人嘅地方就话你是否一套系佢期待嘅嘢。如果佢有所期待嘅咧。佢係準備去睇，準備去消費嘅咧，貴少少其實佢都唔係好大介意嘅。呢、這個亦都睇到，譬如話一套好嘅電影咧，受歡迎嘅時候，譬如最近有一啲電影咧，即係破曬紀錄都有啦，係嘛？甚至喺疫情嘅期間開影嘅，都效果都唔錯。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消費嘅習慣咧，主要嘅其實同嗰個電影嗰個質素啊，同埋嗰個所謂娛樂性啊，係咪能夠符合觀眾嗰個需求？呢個係最關鍵嘅，其他係平啲啊定點咧，就可能會影響到一啲即係消費能力，即係有局限嘅觀眾咯。但如果係一個好嘅電影，你譬如話而家有啲好嘅電影咧，佢就算貴飛啊貴甚至貴到一倍咁咧，都一樣有好好嘅票房記錄嘅。 嗱，馬鳳哥就我就唔係十分清楚，譬如話嗰個電影發展基金同埋片商或者戲院之間點樣去分擔嗰個所謂補貼額啦嚇。咁但係以你對即係電影界或者係即係戲院界即係嗰個認識咧，即係其實呢一個因為$30都係$30嚟噶嘛，係咪？即係比起賣唔出嗰張飛整抽院啦，對即係電影院嚟講，其實係咪商業上都係一個可取嘅一個做法嚟嘅？ 呢、這個就係所謂一個吸引力有幾大啦，因為而家今次我都係睇報紙啦，就係話嗰個小收嘅票房咧，係由呢個片商同埋戲院商同埋政府三方去分攤。咁佢點樣分攤咧？我就即係好難去估計啦，係咪？但係 你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因為咁樣而係令到嗰個票房有所突破， 嗯、 啊，譬如話基本上都係滿座嘅，譬如好似而家有一啲戲院咧係反應相當好嘅，咁、 嗯、 其實佢又唔係話損失好大，除非嗰間戲院係平時我都爆噶啦，平時都滿座噶啦，咁、嗯、我平時收正價，而家咧就爆咗，我就只能夠收30蚊，咁所以咧我要負擔一部分，咁我都相信咧有一啲戲院咧。既然佢合作得參與得呢個計劃咧，佢都預咗嘅，就係、是、回饋翻一啲俾一啲觀眾啦。咁而政府咧亦都係預咗啊，我係即係一方面係支持翻電影院喺三年疫情裏面咧有200多日咧係即係要關閉啦。咁另外都係表示一個政府對呢個行業嘅支持啦，咁樣。咁我覺得總嘅嚟講應該係所謂雙贏嘅，即係三方都贏。 係啊係啊， 觀眾都贏嘅，觀眾會俾少咗錢啊嘛。 其實以你對其實以你對譬如電影院或者即係電影業嗰個認識嚟講咧，而家戲院嗰個營業情況係比對喺疫情前係咪都未曾去到即係最好嘅係嘛？ 我相信就大部分都恢復正常噶啦。咁、當然啦，你而家放嘅戲唔係。疫情時間放嘅戲啦，冇辦法即係絕對嘅對比啦。總嘅趨勢嚟講咧，其實好嘅電影一樣係破到紀錄，同埋疫情裏面咧，甚至有幾部港產片咧嘅成績係相當理想嘅。咁亦都睇到大嘅西片咧，其實總體嘅票房咧都係好理想嘅。只不過可能佢影期咧就放長咗啲啦，因為有啲場次咧就限制人數啊。要有所隔離啊等等啦，咁但係我諗到最近所有呢啲咁樣嘅防疫措施取消咗之後咧、我相信佢基本上都恢復嘅，應該可以咁講。 好啊，唔該曬馬逢國，多謝你啊。 好， 係馬逢國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歡迎聽眾打電話嚟講下你嘅意見啦。電話旁邊有一位聽眾張先生喺度，張生你好。 是你是陆宇光啊？ 你请讲啊，请讲。 是同埋杨立门。 是啊，是啊，你好，你好。 系啊，久仰大名啊，杨生。 哎，唔好咁讲， 请讲。 就关于咧呢、這个个政府批咗几千万，咁我心机听同我自己去衡量咧，呢3000万其实花得值唔值咧？知点解？因为你搞啲美食团咧，嗰啲系降下人烟叫口腔期，口足即系口唔系手口之欲嘅一种欲望。咁食完之後就唔好作為，咁點解反而你嗰個現金券啊，消費券唔睇多啲，或者可唔可以俾啲老人家啊，俾啲嗰啲即係需要嗰啲窮人咧，可唔可以撥啲錢啊，好過你搞美食節，搞埋嗰啲咩睇戲嗰啲，我覺得好似消費好似歌舞升平，係嘛？我都係愛港愛國，我香港出世嘅，我都係農民嘅，我喺西貢住嘅，我係幫一塊農地俾政府徵收咗，而家都未曾賠嘅，我姓張嘅，咁、 okay. 我覺得咧呢幾千萬。花得好唔好咧？當年香港暴動之後，66、67年香港節，我聽心機講係俾200萬，咁反而咧係到地嘅。如果覺得咧係唔到地，咁你嗰3000萬、okay. 花得值唔值咧？其實咩都係有嗰個價值噶嘛。你明白意思啊？因為我唔係話批評政府，我都尊重李家超。而且呢個政府咧好過上幾任特首，因為特首根本係唔係做嘢，咁乜特首係冇用嘅。而家李家超，我呢個幫到我，我啲好多問題解決緊。我呢啲咁嘅私人嘢，我就唔想講。 OK， 好多謝曬張生。啊，咁系咪真系宁愿派钱咧？即系搞呢啲活动啊，即系当然系特别去到为戏院业界咧，就作出一啲嘅活动啦，或者资助啦。咁系咪都有一个集中啲嘅作用咧？嗱，我哋都问过呢个创意香港电影发展基金嘅，咁话基金咧就会每张戏票咧就按住固定金额去到资助，总资助额有上限嘅。咁但系具体究竟会资助几多咧？就要等呢个戏院日过咗咧，先至会计到数啦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晚上7:10啊，咁啊，自由風，自由風呢一次咧講講文憑試嘅通識科啦。楊立門啊，而家就考緊中學文憑試啦，咁今日考嘅就係通識科，今次亦都係咧文憑試最後一次嘅通識科考試啦。因為咧出年開始咧，通識科就將會由咧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去取代噶啦嚇。 嗯，係啊，嗱，咁呢一個試咧就實行咗差唔多14年啦嚇，咁啊今日最後一次考，咁啊將會過渡到去即係。 公民社會發展科，咁、 嗯、 就都會引致到某啲人都想談論下，即係呢個科目嘅即係前世今生啊咁樣啦。咁我呢啲即係所謂白頭宮女啦，即係以前即係教育局都做過。咁其實嗰陣時都係因為董建華上場嘅時候咧，就即係進行咗一次比較大嘅社會討論，關於嗰個教育。改革嘅嚇，咁咧嗰陣時梁錦松做嗰、那個即係教統會嘅主席，就真係帶領咗一個咁嘅改革咧，就後屘就衍生到譬如話將三改四啊，即係個大學啊，同埋嗰個即係中學嗰個文憑試咧，就係嗰陣時催生即係出嚟啦。咁嗰陣時都係有一個好大嘅討論咧，就係、是即係想打開即係科目與科目之間嗰個條條塊塊啦，就可以刺激到啲學生嘅所謂嘅叫批判思維 critical thinking 嚇、嗯，咁同埋咧就。希望可以脱離咗考試嗰個嘅框框嘅，咁因此咧就嗰陣時都跟住就去催生咗即係呢一個咁樣嘅科目出嚟嚇，就諗住都唔係一定要考嘅咁樣，同埋咧就係跨科目嘅咁樣嚇，咁因此之後咧就有呢、這、一個即係14年前就推行咗呢個咁嘅科目，咁跟住就有好多事發生咗啦，即係可能社會上發生嘅事件啊，啲人都會即係都指責話哇，可能啲學生太過即係自思想太過自由啦，因為呢一個通識科即係訓練到佢，咁啊引致到好多嘅事發生咗，咁因此就亦都有個反彈， 好多討論啦， 好多討論啦，咁變咗又都要改變咗佢咁樣。 或者我哋都睇睇咧，就係、是、最後一次嘅通識科咧，究竟試題係考咗啲乜嘢啦？咁、有啲傳媒近年都開始去關注咧，究竟通識科有冇政治方面嘅試題啊？咁就發現咧，已經係連續三年咧就冇同政治相關嘅試題啦。咁今年考嘅係乜嘢咧？就有三條題目啦，其中一條咧就係講塑膠購物袋嘅收費，另一條咧就係講長者政策啦，仲有一條咧就係講藥物專利嘅問題啊。咁其實大家都去到比較啦。咁呢個咧就係將會係通識科最後一次嘅考試啦。嚟緊嗰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咁將會係點樣嘅咧？咁其實咧。如果簡單啲去到比較啦，本身通識科咧有六個嘅主題嘅、包括係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啊，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同埋咧能源科技與環境啦。嚟緊將會推行嘅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應該推行緊啦嚇，即係嚟緊呢個應屆嘅考生嚇、即係都將會面對嘅係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咁得翻三個主題啫，咁啲內容都有變嘅，咁包括就係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同埋咧就系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啊，咁亦都咧系取消咗咧就系之前通识科一直有嘅呢个独立专题探究，即系 IES 啦，同埋咧公开考试嘅模式咧，以前系分一至五等啦吓，咁嚟紧公社科咧都只会系设置达标同埋未达标嘅等级啦，同埋咧公民科咧都系会增设一啲内地考察嘅内容嘅， 好似话个教学时数都会减半喎， 咁究竟点样睇？今日嘅考試，以及咧就係將來啊嚇，即係呢個嘅科目上面嘅轉變咧嚇，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電話旁邊都請嚟一位通識科教師同我哋傾下喎。電話旁邊有北角協同中學嘅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科主任，亦都係通識科嘅主任黃宗偉老師啊。黃老師你好， 係、你好。 啊，其實你教咗通識科幾耐啊？ 我教咗，我根本上就係第一年教書嘅時間就係通識嘅第一年，咁啊到我即係而家教緊，咁啊總共通識走咗幾耐，我就走咗幾耐啦。 好資深嘅通識科老師，不如先請你講下今日嗰個試題先啦。你點樣睇今日個試題咧？係咪即係通識科嘅典型試題咧，定係點咧？ 哦，係啊，其實好多朋友啊，或者係傳媒朋友都問啊，究竟今年最後一年係咪會放水啊？咁樣會唔會簡單啲？咁其實咧，我哋自己通識科老師自己睇翻咧，其實都同往年其實都差唔多嘅。咁有啲題目都係即係可能係普通啲啦，簡單啲。咁有一啲咧都仍然係高階嘅。咁要求個考生嗰個能力都係高嘅。咁所以其實就冇放水嘅，都係覺得同往年差唔多啦。 嗱，你自己都教咗通識科咁耐啊，咁而家佢過渡去到一個新嘅科目，咁你會唔會覺得有啲惋惜啊？或者你對新嗰個科目有啲咩嘅期望、期待啊？咁樣咧？ 系咧，咁好多人都，我今日自己都做主考啊，咁我所以咧，當我宣布啊收卷咁樣，咁我都有一種使命感就係、係啦，通識科完啦咁樣，咁會唔會惋惜咧？其實都會嘅，咁譬如通識科其實我自己覺得係一個都。 幾有價值嘅一個科目嚟嘅，因為對個學生個要求其實都幾高啦，同埋一個幾嶄新嘅科目啊，佢係一個即係有別於以往傳統學科，咁佢係跨學科啦，好多唔同學科嘅知識佢都要兼顧到啦，咁亦都係冇標準答案嘅，因為以往傳統嘅學科好多時候咧，甚至乎到而家今時今日都係嘅，即係我有啲同工咧，佢轉咗去教女款啊。教BAFS， 佢哋都話啊，其實其他學科咧好多時都係可能係一啲基礎知識着重背誦多啲嘅。咁但係通識科又真係其實我哋係唔係好睇點背誦，其實考生佢都已經可以入到個市場考試。咁呢一科咧相對嚟講個要求其實好高嘅，能力要求好高嘅。咁要個考生睇資料啦，分析資料啦，然之後運用自己嘅概念啦。然之後喺兩個鐘之內係咁不停書寫啦咁樣，咁呢一科係有佢嘅價值嘅，所以冇佢的確係會有啲惋惜咯。咁至於會唔會有啲人問啊，會唔會冇咗呢科對於學生個能力又會即係差咗？咁其實又唔會嘅，即係又唔會話因為呢一科冇咗學生又會差咗嘅學習咁樣。 有啲人的確係講話，即係呢科對一個中學生嚟講咧，嗰、那個要求嗰、那個智力嗰個要求係好大嘅，即係差唔多好似要佢讀大學咁樣嚇。咁咁你同唔同意呢個嘅講法咧？同埋即係通識科嚟講係咪真係教或者評分嘅時候，亦都好似冇咩特別嘅準則咁樣嘅喎？咁其實你經過啲咩嘅困難嘅咧？你哋？ 我哋其實都講下啦。其實就通識科就。先講評分先，其實評分個準則呢我覺得係開頭喺呢一科成立嗰陣時候呢，其實老師或者學生呢都仲揣摩緊嘅。咁但係走到去兩三年後呢，其實老師啦學生呢基本上都大概知道通識科呢點樣去評分，點樣攞到高分。咁同埋呢另外啱啱你講到就係話其實通識科個定位其實咧，的確係高嘅。咁有啲人就話，佢係一個大學嘅學科啦，近乎咁樣。咁其實冇錯，其實佢咧，如果以我哋教咧，唔好講話對學生，其實對老師嘅能力咧， 要求都好高， 好高㗎。係啊，因為我哋要備課，因為其實通識科咧，佢另外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其實佢個課程指引咧，佢就唔係用一個好實證嘅，譬如我當物理科。我就要學一個學識或者要學一個理論咁樣，我可能學一個定理咁樣。咁但係通識科咧，佢係用一個問題導向式嘅。咁即係話其實唔同嘅持份者喺呢個議題上面佢哋會考慮啲咩因素咧？咁其實通識科咧，老師佢就要揀一啲合適嘅議題啦。咁可能講，譬如今日我哋考試啦，考呢、這個通識科嘅卷一，咁入面有個就係積氣塑膠。咁譬如再之前嘅，可能考全民退休保障。咁其實呢啲課題咧係即係可以係五花八門嘅，咁所以老師對老師嗰個要求又高啦，咁學生嗰、那個對嗰個時事嘅關心亦都好高啦，咁其實冇錯嘅，係好高嘅咁樣。 係啊，黃老師頭先你講話即係通識科之前訓練學生嘅一啲技巧啦，即係應用資料啊，頭先你講關注唔同嘅持份者啊，多角度嘅思維等等，你就話咧冇咗通識科咧就唔擔心學生就訓練唔到呢啲能力嘅，你覺得嚟緊譬如公民與社會教育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有冇訓練學生呢一類嘅能力咧？或者其實嚟緊嗰個教育課程之中有冇其他地方其他學科都仍然係訓練緊學生呢啲能力咧？ 其實有嘅，其實咧，我諗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咧，佢都保留咗通識科嘅一啲嘅精神嘅，同埋一啲元素嘅。咁譬如我啱啱大概聽到你哋講咧，就係話公民與社會科發展科佢就係得三個單元嘅啫，咁樣。咁但係其實咧，佢仍然都保留住咧通識科六個單元入面一啲嘅要素嘅。咁包括咧就互聯即係互通嘅全球化啦。咁其實佢嗰就唔係淨係全球化嘅。咁其實佢入面都有一啲叫做人工智能啦，咁就係能源科技與環境嘅課題。咁甚至乎咧，其實佢都有公共衛生同埋經濟全球化嘅課題。咁所以你話其實個闊度嚟講咧，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咧，佢其實個闊度咧都係同通識科咧想維持翻都想學生咧去學習一啲即係由香港啦、中國啦，甚至乎全球嘅一啲議題。咁但係個當然啦，個深度啦，即係話個議題係咪可以討論得咁多咧？係咪咩議題都討論得咧？咁當然就係少啲嘅。咁至於你話啱啱嗰啲高階嘅能力啦，咁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咧，其實喺個考評要求咧，佢都有一啲高階嘅題目嘅。 咁仍然都係會考考即係嗰啲學生佢哋嘅一啲高階能力啦，咁樣都要佢哋分析資料咁樣。咁至於喺學校入面其實而家即係譬如可能學生對嗰個時事嘅觸覺可能冇咁高啦，因為通識科嘅要求真係好高。咁可能我見到啲學校都會搞一啲即係可能時事常識問答比賽啊，咁用呢啲方式去補足咯咁樣。 不过问题就是嚟紧嗰个嘅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咧，嗰个考核咧，净系评个学生系达标或者未达标啫。咁同以往通识科分五级甚至有五星星呢啲咧，就系唔一样啦。咁会唔会都令到学生可能觉得未必需要投放咁多时间去考取咁好嘅成绩咧？可能即系合格就得啦，即系可能会令到学生未必咁重视新嘅科目咧。 的而且確，我哋觀察上面咧，其實喺個學制嘅轉變啦，我哋叫做優化新高中啦。咁其實喺通識科轉去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咧，其實原來個大學入學要求咧，其實都唔同咗喎。咁喺其他選修科方面咧，以前一個大學入學門檻咧係攞二就得噶啦 ，level two 咁樣。咁但係咧，而家咧已經係去到 level three 啦咁樣。咁所以咁自然學生，我諗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就係考生以你個科合格唔合格。大隔離嗰科要佢要求高咗，咁佢自然自己都會花多啲時間喺其他科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從我哋自己嘅觀察啦，即係都見得到考生係有個咁嘅情況咯。 有啲人都講話，即係即係嗰個通識科久而久之發展到咧，就都變咗好似考試化咗咁樣啦嚇。咁你頭先都講，即係你哋教呢科嘅老師都會揣摩到究竟點樣評分㗎啦。咁會唔會就係、是即係？啲人越嚟越即系揣摩嗰个分数应该去点样计，因此咧就令到佢好考试化啦。咁因此咧就以新嗰个科目咧，就不如唔好咁多等级啦，就即系即系 pass 或者 fail 咁啊算啦咁样。会唔会系咁样嘅发展落去咧？ 嗱，其实睇翻嗰个设立呢科嘅原意咧，都系想舒缓学生考试压力嘅。 嗯。 咁同埋咧，都系唔好咁着重考试技巧，因为通识科其实好多时候都譬如要讲啊，要唔要驳论啦。比較題應該要點啊？咁其實坊間其實好多補習社啦，甚至乎喺學校老師咧都好多呢啲操練嘅。咁我哋自己學校入面都好着重嘅答題技巧。咁呢一科嘅即公民科啦個設立，其實佢原意的確係想即係放鬆啲啊，等啲學生少啲喺考試技巧上面嘅。咁係冇錯嘅。咁但係至於你話係咪考試化咗咧通識？其實我覺得通識本身嗰、那個。考試制度咧都係有爭議性嘅，咁譬如咧喺我最記得啱啱設立呢一科嗰陣時候咧，其實有好多SEN 嘅學生啊嘅家長咧， 特別教育需要嗰啲嚇， 係啊，佢話喂呢一科咁著重書寫嘅口語得唔得啊？咁再去到中期檢討後期檢討就話其實都幾多題目嘅喎，可唔可以轉下選擇題啊、短答題啊？其實我哋睇翻咁多年以嚟個通識科嘅發展咧，其實喺個考評上面咧，與其講話考試化，我覺得係喺個考評上面咧係好多爭議性嘅。咁呢個係都不容置疑啦，咁樣。 係。 OK 嚇，好啦，咁時間關係啊，同黃老師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好，多謝你。 係。黃宗偉老師咧就係北角協同中學啊，佢有教呢個嘅通識科啦，嚟緊亦都係咧會繼續教呢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嘅。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啊。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南韩近期一套以校园欺凌为主题的剧集再次引发社会对校园暴力的广泛讨论。南韩政府近期公布了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曾经因为校园暴力受严惩的学生，相关档案的保存期限会由原先毕业后两年最多延长至四年，直接影响他们升读大学和就业机会。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每日兩個鐘帶來不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星期五請來心臟科專科醫生和大家認識心臟衰竭。 健康熱線1872311。 從微小習慣開始，改變生活步伐，邁向健康人生。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来这个球场玩，不一定要最好波，但一定要最好倾。电视节目《足篮团》主持人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 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昌，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为老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嚟曾经外流嘅球员郑少聪同夏志明，分享外国同香港足球训练有咩分别。 足篮团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25啊，自由风，自由风呢个时间咧，又想讲另一个话题咧，就关于学生健康服务啊。嗱，杨立门啊，而家咧就系卫生署嘅辖下嘅学生健康服务中心咧，咁啊有提供咧就系一啲嘅健康服务咧，就俾中小学生啦。咁所以有所谓即系中心服务噶，咁就系俾咧一啲中小学生咧去到参与啦，咁就每年做一啲嘅健康评估啦，咁。咁最近一份嘅审计报告咧，就审视呢一项嘅周年健康计划啦，就分析翻咧过去嗰五个学年嘅整体出席率啊，咁只系介乎咧30%-70%不等啫。其中咧就系中学生系低过小学生，中六嘅学生嘅出席率咧更加只系得30%嘅啫。咁审计处就建议卫生署咧去到检视下个情况，去到咧系优化咧相关嘅管理系统。 嗯，系啊，其实有好多啲小学生咧，中小学生。都唔系即系咁，似乎唔系咁注重即系自己嘅健康咯吓。咁嗰个审计署都发现咧，过去三年咧有325名合资格嘅学生咧，喺出席周年即系嗰个健康检查嘅时候咧，就冇俾即系当局咧系安排咧相关嘅测试嘅吓。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唔知系咪即系卫生署嗰方面可能都有少少嘅责任。 你系讲紧咧，就系呢啲做健康检查嘅学生咧，会被安排做呢个色觉测试，即系颜色感觉嘅测试啦，同埋听觉嘅测试。咁但系咧，就好多有部分嘅学生咧，就未喺周年检查嘅时候咧，就做呢啲嘅测试，究竟又点解咧吓？不如都问一问咧，就系一位儿科医生啦吓。电话旁边咧有儿科医生兼香港儿科基金董事赵长成医生啊，赵医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 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唔知各位系咪家长啦，或者系学生，大家做呢个嘅周年健康检查嘅时候，个感觉如何咧？觉得呢个服务如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赵医生点样睇咧？就系呢个学生嘅周年健康检查个出席率未如理想，点样理解咧？ 我相信个出席率唔理想咧，就肯定唔系真系咁好嘅。咁我相信咧，越高嘅出席率咧，越帮到啲小朋友。尤其呢啲慢性咧，即系非传染性嘅疾病。包括呢个脊柱侧弯啊、视觉啊、听觉啊，或者甚至一啲学习或者呢个神经系统嘅病嘅。咁就出席率如果低咧，實際上呢五年咧就有時個評估就比較困難嘅。咁尤其呢三年咧，因為喺新冠嘅疫情咧，咁所以咧嗰個出席率咧就預期真係低嘅。咁我相信全香港即係話除咗政府急症入邊咧，嗰、那個醫生啊嗰啲嘅出席率都會低嘅。咁因為佢哋個個都怕呢、這個接觸啊感染咯。咁所以呢三年咧就出席率就特別低添嘅。咁第二咧就開始。新冠嘅出嚟就低咗啦，第二年咧又低啦，第三年咧好可能有一部分咧屋企人咧已经习惯咗唔用呢个咁嘅服务啦，咁就变咗咧就再雪上加霜啦咁样嘅。 咁其实呢个同呢个人手医护人手短缺有冇任何关系噶？ 你问我嘅我所知道嘅咧，个医护人手咧就喺呢、這个急症嗰度喺醫管局嗰邊咧就相當緊張嘅。咁如果喺衛生署嗰度咧，比較上嚟講咧，就佢哋嗰個緊張程度應該係唔係話冇咁多嘅。 因為衛生署係咯，衛生署 有時佢哋就斷咗咯，即係話有時 COVID 又要刪咗個診所，即係有時學校又要停咗。咁變咗嚟講咧，嗰、那個安排啊、接駁啊，咁可能會個溝通亦都未必最理想咯。 阿赵医生，由于我哋就嚟听7:30钟新闻啦，不如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可以吗？ 好啊，好啊， 多谢你吓。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啊，咁大家点样睇卫生署提供嘅学生健康服务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香港戏院日星期六举行，当日入场门票一律$30，门票上昼11点开售，多间戏院出现买飞嘅人龙。网上购票系统部分时间未能够进入，亦都出现需时轮候嘅情况。主办今次活动嘅香港戏院商会话，上昼11点门票正式开售嗰阵，市民反应非常热烈，不同戏院都出现人龙。网络亦都出现挤塞情况，即使各院线在日前已经加强伺服器和进行测试，最终部分时间仍然出现未能够进入网页和手机应用程式的情况，各院线亦都已经尽力疏导人潮，商会向轮候购票的市民带来不便致歉。发展局总结交椅洲人工岛阶段性公众参与活动，经过多个渠道收到大约7800份公众意见，大约60%话支持，认为有助增加土地供应、完善策略运输网络等等。至于反对项目占大约是25%，主要关注人工岛对环境生态和公共财政的影响，余下大约15%没有明显的立场。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立法会会见传媒的时候说，他認為現在不再停留在辯論做和不做的問題，而是如何做好項目。寧漢豪又說，政府會就收集到的意見深化建議，強調反對聲音亦都有參考價值，例如有團體關注海岸線的防禦力，當局會在稍後的環評報告盡量鋪陳更多的技術資料。申诉专员指教育局未有针对智障儿童学校的宿舍部另行订立详细的运作要求、限制和巡查制度等等，相关日常运作指引亦不足。教育局回应说，会认真研究和积极跟进切实可行的建议，继续加强对特殊学校及宿舍部的监察和支援，并且听取业界和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发言人说，教育局过去两年到访所有附设宿舍部的特殊学校，了解学校使用实务指引的实际情况，在检视整体情况之后，教育局已经着手成立工作小组，成员包括教育局、相关政府部门、特殊学校和办学团体代表，以及有照顾残疾儿童经验的人士，全面检讨实务指引的内容，以提供更加详细、具体和清晰的指引。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昨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的7月1日起实施。新华社报道，人大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爱立说，新修订的法例将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针对国家机关、泄密单位或者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实施网络攻击等行为，明确为间谍行为，根据实践中的情况适度扩大相关主体窃取国家秘密的对象范围，将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纳入保护。王爱立又说，法例增加查阅调取数据、传唤、查阅财产信息、不准涉案人士出入境等行政執法的職權。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一兩陣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隨後的兩三日驟雨減少。下週中期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温23度，相對濕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在隔田村对开因为有意外，现在比较塞车了，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管道里面的。狮隧现在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的。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在隔田村对开因为有意外，现在龙尾塞到去管道里面，狮隧现在九龙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而九龙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在太空馆对开亦都是有意外，一带有些挤塞了，经过时间小心和忍让。 而较早前在港岛湾仔的菲林明道去律敦治医院方向，在庄士敦道那附近都发生过意外事故的。这宗意外事故就清了场，多车一点。隧道方面，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九龙仲是很繁忙，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冇乜龙尾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九龙去沙田方向咧，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嘅龙尾近黄大仙摩士公园。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长青公路今晚都会有工程嘅。喺今晚11点去到清晨嘅6:30，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至到青朗公路，近住丁九桥青衣桥塔部分嘅行车线会临时封闭。咁如果今晚大家会揸车经过长青公路，记得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白百何同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渐渐在职场重获认可，盛江村亦都在同阿女相处的期间理解到妻子的付出，这个体会对他们的关系又会不会有改善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次等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热线。 言论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最新一份嘅審計報告咧，就審視咗衛生署嘅學生健康服務方面嘅周年健康檢查，咁就發現咧啲學生嘅出席率咧就未如理想啦。咁其中咧中學生嘅出席率咧係更加比較低添，中六學生出席率咧得30%左右啫。咁究竟點樣理解學生出席呢個周年檢查嘅出席率比較低嘅情況咧？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兒科醫生兼香港兒科基金董事赵长成医生倾紧嘅，赵长成你好，赵医生你好， 你好。 嗱，都见到咧，就系其实咧，卫生署有喺呢个网站上面做过一啲问卷调查嘅。2020年嗰个问卷调查就发现咧，啲缺席嘅原因啊，缺席嘅原因主要系话忘记预约时间啦，同埋未能够成功更改理想应诊时间等等嘅。咁其实你以你所知啦吓，呢啲嘅健康服务啦，健康检查个时间系点样嘅？是不是一些课余的时间呢？如果是课余的时间的话，那家长会不会都可能是要课余时间带小朋友去做健康检查，可能造成一些不便，就令到个缺席率这么高呢？ 实际上呢，你刚才提的两个呢都是一个可能的原因的。但是呢，实际上就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的。咁包括嚟講咧，就尤其咧，我哋會見到咧，喺小學生嗰個出席率係高啲嘅，年紀越大咧，越高一班咧就越唔出席。咁但係因為呢個問題咧，就係佢其中呢一個咧，可能佢做到佢哋出席率低嘅重大嘅原因，就因為佢哋覺得嗰個系統未必幫到佢哋嘅。 嗯， 咁就你话嗰啲时间嗰啲系另外一个问题嚟嘅啫， 系咯， 未必帮到佢哋系讲即系个对于个服务嘅信心啊。 是，但第一嚟讲咧，就譬如有啲小朋友咁，佢做咗一年两年，佢都冇事咧，咁佢开始就唔出席噶啦。咁佢觉得佢冇嘢，即系话近视冇嘢就冇嘢。咁但系实际上咧，我哋嘅视觉啊、听觉可能会有改变，或者我哋腰骨啊、脊弯嗰啲会改变。咁佢哋个即系嗰个概念咧，就觉得呢、這个佢哋近视冇就冇啦。 另外一啲就係佢哋嘅概念咧，就係個營養嗰度咯。咁所以你可能會見到個審計報告話咧，係營養諮詢嗰度咧，佢哋嘅出席率係最低嘅。咁佢哋唔覺得佢哋可能肥胖咁。即系我哋喺医学上嚟讲，觉得肥胖可能引致好多嘅问题啊，包括血压高啊、糖尿啊咁样好多将来。咁但系将来嘅嘢咧，去到五六十岁咧，咁佢哋未必一定咁上心咯。咁同埋咧，就屋企人仲系有少少咧，肥嘟嘟咧都觉得好 happy 嘅。咁嚟讲咧， 忽视咗个问题。 翻咧就亦都系一段嘅时间咯。 系。 咁所以你捉住啲屋企人嗌佢去教佢哋，即系换一句话，嗰啲营养咧，佢哋未必。去咁上心去 应诊啦，咁样系嗱，咁阿赵生啊，就因为呢样嘢咧，因为健康检查咧就唔系强制性啊，咁即系政府都唔能够即系逼即系啲学生或者家长要去呢一个做检查嘅。咁嗱，审计署做咗呢个报告出嚟，咁究竟其实卫生署可以做到啲乜咧？即系嗱，佢又唔系话系咪浪费咗好多即系公帑咧？因为啲人唔去，咁你准备咗一啲嘅测验喺度测试喺度，咁你啲人。嚟咁系咪造成好大嘅即系浪费咧？咁抑或政府系要需要做多啲，即系家长方，好似头先你所讲啦，即系嗰个家长方面嗰个教育咧。 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应该善用呢啲公帑咧，就好过 cut 咗佢嘅。咁因为对嗰啲小朋友嚟讲都系好有帮助嘅。咁尤其一啲就喺学习啦，譬如你视觉或者听觉有问题咧，影响佢学习，影响佢一生人嘅将来嘅。咁點樣幫佢哋咧？我就即係話會可能會建議你嗰、那個教育嗰度可能會即係換一句話生動一啲咯，或者另外一啲咧就近前而家我哋譬如打呢一啲疫苗咧，有時有啲到校嘅去做嘅，咁呢啲我哋嘅譬如檢查會唔會亦都考慮一啲嘅可能性咧？咁同埋咧就會唔會採取一啲而家較先進啲嘅科技？咁我相信你用一啲好多媒體啊，唔好講咩媒體啦。咁佢哋好快脆一兩分鐘咁做一啲嘢，咁嗰啲能夠令到嗰啲家長或者嗰啲同學仔覺得佢哋去接受個周年檢查，揾到一啲嘢可以幫到佢哋嘅。 係咪即係你意思即係做一啲遙距嘅即係檢測？係 啊，遙距啊，即係換一句話喺呢、這個互聯網又好，用一啲即係話而家啲好興嗰啲嘅 apps 又可以俾佢哋咁樣咯。 其实头先 我唔想同嗰啲 apps 卖广告。 系嗱，头先都讲到话呢个嘅健康检查服务咧，系一个自愿性质嚟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啲学生家长有机会真系因为即系对个服务唔同嘅谂法，就未必出席咁啦。咁其实咧，嗱，以往我哋新冠疫情期间咧，咁有好多一啲嘅学校组队去到接种疫苗嘅服务啦，又或者有啲机构咧都有啲上门到即系外展嘅一啲接种服务啦。咁其实同样。咁第呢啲健康检查有冇机会用呢啲嘅模式去做呢？ 如果喺人手或者资源可以咧，我相信佢哋应该亦都考虑咗，起码亦都可以考虑到咧，就可以用一啲嘅而家即系话我哋 send 一啲嘅我哋提示啊，即系可以喺个电话嗰啲提示啊，啲都可以帮到，因为有一啲嘅父母话佢哋唔记得咗去。或者佢哋即係話佢轉得比較長嘅時間有困難，咁嗰啲亦都可以幫到佢哋咯。 同埋係咪真係即係靠曬衛生署去提供呢個服務咧？還是即係其實坊間而家都有唔少嘅醫療機構喺疫情之後都有好多嘅發展啦。咁係咪呢啲嘅坊間嘅醫療機構都可以協助去提供呢服務啊？ 就個人嚟講，我成日覺得就衛生署做咗好多嘢嘅，不過咧就一個衛生署就唔可以做曬所有嘅嘢嘅，咁所以能一啲非政府組織嘅團體啊，甚至學校啊、家教會啊，大家一齊合作咧，我相信個效果會最好咯。 OK， 好，唔該曬趙醫生，多謝你啊。 系，拜拜。 赵长成医生咧就系儿科医生，亦都系咧香港儿科基金董事嚟噶。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啊。 日本战国烽火连天，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战火更加烧向亚洲。 1592年，丰臣秀吉倾全国之力入侵明朝藩属国朝鲜。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曾卓贤。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八点， 日本、 朝鲜、 大明三国大战一触即发。 中国诗歌在本地就叫国学，去到外地就叫汉学。 向西方教中国诗歌咧，唔能够用现成呢一套。中国嘅读者对于历史人物都有相当了解，西方读者都系清白，所以解诗嘅时候咧就好注重分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汉学家蔡宗齐教授分享教外国人学习中国诗歌嘅心得。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单元《茶饭一家》第五集《养儿一百岁》。中医师查一鸣的太太查饭思思抱孙心切，各出奇谋，结果乌龙百出。 应该饮完啲汤成身滚噶吓， 我加重了咯。你俾我嘅药材份量，我加双倍咯。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46啊，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杨立门，我哋讲一讲咧一间小学嘅故事啊吓。咁呢一间小学咧就系黄大仙东头村献主会普仁小学啊，咁就都同好多一啲收生不足嘅小学一样啦。咁其实咧嚟紧嗰个小一自行派位同统一派位收生咧，咁只系得15人啫。咁所以最近咧就收到教育局嘅一个所谓撤校令啦，咁就要求佢哋咧最快三年之后停办。咁睇翻呢间小学嘅过去嘅历史咧，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咧面对有一个结束办学嘅一个情况，咁已经系第三次啦。咁其实之前嗰两次咧，咁就系真系因为一啲校舍嘅问题啦。咁而今次咧就系一个收生嘅问题啊。咁大家都好关注啦，即系究竟呢间学校能唔能够即系继续落去咧？咁佢哋同教育局有冇一啲嘅商讨咧？ 因为之前有两次咧，就因为佢嗰间公屋咧就可能要清拆啦吓，咁就一并要拆卸嘅。咁后屘咧就即系幸免就唔需要搬咁样吓。咁但系咧就而家面临一个好大嘅学生数目嘅萎缩啊，即系香港嚟讲，因为出生率咧就真系破纪录咁低啦，已经旧年嚟讲吓。咁预期咧几年之后咧，即系小六嘅学生咧，亦都会系破纪录咁低噶啦，咁因此咧就而家好多学校咧就唔系合并，就变咗转私营咁，有啲咧就可能系要有一个所谓叫特别事学啦吓，咁似乎呢间普仁小学咧都有要求，即系教育局咧系即系网开一面啦吓，即系因为要16人先开到新班，佢就自己收唔够16人，咁啊要跌入嗰、那个即系杀班杀校嗰个情况里边啦，咁因此咧就。佢哋要求一個嘅特別事學咁樣，咁但系咧就即系要聽聽佢哋嗰個苦主喺邊度啦嚇，因為特別事學咧都唔係咁簡單嘅，都係可能好似話嗰個要求係比一般嘅事學咧係要高嘅，咁所以都要聽聽佢哋嗰個意見嚇。 根據報道咧，咁呢間小學都唔係唯一一間咧，就因為收生不足問題有機會殺校嘅學校啦。咁報道話咧，今年最少有5間小學咧都有呢個問題啊。咁究竟啊呢間小學又係面對咩情況咧？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獻主會普仁小學嘅校長余思維啦，余校長你好。 你好，陆宇光杨立门， 你好， 你好， 系， 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当你知道今即系嚟紧嘅收生得15人，咁就开唔足班，有机会杀校，咁你点样理解呢个收生情况？ 其实学校咧就一直都好努力，即系用唔同嘅方式去即系支援我哋嘅学生，希望都家长方面都了解到，咁都其实我哋学校都。知道全個黃大仙區嗰、那個即係學生不足個情況嘅，咁但係無論我哋嘅教師團隊啦，或者我哋嘅辦學團體啦，所有嘅持份者，其實對於即係今次嘅一個收到呢個嘅開班信啦，我哋叫做其實都覺得好意外同埋好失望啦。 系，咁都见到你有系向家长咧系发出通告啦，亦都系即系讲咗对于今次事件嘅睇法啦，以及咧亦都系话咧系同教育局咧系磋商紧，系咪啊？ 其实我哋就系喺3月 底就口头接到教育局通知嘅。咁于是乎其实我哋办学团体就冇收到通知啦，其实係我哋学校收到之后係我哋主动联络教育局，去希望有一个嘅开会倾即係磋商嘅机会咁样囉。咁所以就我哋嘅办学团体都觉得好突然，因为事前就冇任何通知学校有任何嘅信号啊，或者一啲提我哋去做一啲准备功夫啊，咁都係3月31日係一个口头通知先囉。 咁但係佢冇即係任何嘅譬如話地区嗰个教育主任都冇俾咩建议你哋可以即係行边一步咩，即係譬如話都有以前嗰啲學校都有俾啲即係选择俾佢哋㗎喎，即係转私校又好，或者同边间合并又好，点样㗎喎。 有嘅，当日3月31日咧，就晏昼接到电话啦。咁当时都好突然，都即係好难过啦。咁于是乎其实都即刻联络都问一下一啲嘅方案嘅。咁其实佢都有为一啲嘅方案去演绎出嚟啦。咁但係就嗰啲嘅方案就我哋冇即係可能只係一个有呢啲方案，但係就唔知道个内容究竟个详情系点嘅。咁直到4月14日，我哋有机会同教育局嘅有关嘅部门去倾谈嘅时候咧，先能够逐一去了解多啲。因为其中一个咧就系都好突然，就系其中一个方案就系话我哋如果拣私校嘅时候，咁即系经营办嘅时候，咁点啊？咁第一次喺电话里边回复咧，教育局话系需要喺4月20日系有一个保证金啦。仲要是要交文件啦，就是4月20日要处理晒呢一个选择嘅。咁但係到去到我哋4月14日同一啲另一个即係可能是一些其他的教育局的官员去倾谈的时候呢，就个说法就已经不同了。个说法呢就是话只要交咗 proposal， 咁就我哋考虑咗，咁然之后咧就会尽快去审视。咁即係话咧，其实如果我哋就算筹到一啲嘅足够嘅钱去营办我哋3年嘅小一都好啦，都唔係代表我哋能够成功嘅咁样囉。 你哋喺通告话咧，就希望约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啦，就话向佢介绍学校嘅前瞻课程，同埋咧都希望申请特别试学啦。点解觉得呢啲方法可以有机会令到教育局系即系叫做回心转意呢？ 系因为我哋都好深信教育局局长佢都好明白，即系教育嗰个工作嘅即系嗰个持续性嗰、那个重要性嘅。咁最重要我哋都希望分享咧，喺教育局其实2022年嘅9月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发过一个新嘅課程指引嘅係小學，咁但係其實講緊課程指引裏面嘅內容呢，我哋其實已經喺佢未發出新指引，已經能夠喺我哋新學年9月呢已經能夠推動到兼且符合裏面新課程嘅一啲內容囉。譬如話有需要有過程教育嘅，要有STEM 嘅，要有一啲嘅全方位學習經歷。其實我哋就打造咗一個每一日下晝有一個彈性嘅上課時間表，講緊呢一個課程就完全配合到新指引。所以我哋好想同局長講，我哋早於教育局發指引已經能夠做緊呢啲嘅工作，所以就并唔系由一个学生就决定学校嗰个教育嘅质素，或者嗰个我哋学校嘅一个前瞻性嘅发展咯。 你都表达啦，就对于今次即系接到教育局嘅杀校令咧，就觉得系难过啦。咁亦都系好可惜啦。咁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即系譬如你哋喺东头村嘅服务啦，咁究竟系点样嘅咧？个历史系点？之前都面对过两次杀校啊。咁即系点解间学校如果真系面对杀校嘅话，会令你哋咁觉得咁可惜、咁难过咧？ 正如主持人讲啦，前两次杀后系我哋都系靠住成个嘅团队，即系无论系家长啊、老师啊、校友啊，同埋一啲嘅前辈嘅老师或者校长咧，系一齐好努力咧，咁样去救翻间学校嘅。咁但系点解能够救翻学校？其实讲紧就系因为我哋系无论喺修女或者而家我哋个办学团体献主会都好啦。我哋真係用一份嘅爱嘅精神去维系住呢一间嘅学校咯。咁所以讲緊无论师生关系啦，家长同老师嘅关系啦，无论嚟咗校嘅一啲老师，其实我哋係好似一个大家庭咁样去维系住。所以我哋好有信心就係、是、因为我哋知道大环境係移民，我哋知道学生下降嘅客观条件，但我哋亦都深信我哋为区内呢58年喺地区性嘅服务系嗰个嘅贡献或者作育英才嘅一个使命咧，系毋庸置疑嘅。 嗱、你哋提出咗话尝试即系特别试学啦，咁其实系咪呢一个机制系不嬲都有嘅？即系话你哋如果系能够证明到，即系你哋有即系足够一定嘅即系教学嘅素质咧。好似头先你讲得好有信心啦，即系个新课程你都做到啦，咁系咪就系咁样就可以能够说服到教育局系将佢嗰个譬如话杀校嗰个嘅门槛啊，系足以系佢哋放松嘅咧？对你哋某一间学校嚟讲？ 其实可以咁讲啦，因为头先提到嗰、那个选择，即系可以俾学校选择咧，其实都里边都冇乜一个选择喺里边嘅，咁所以头先提到就算系所以我哋只可以即系叫做冇得拣之中咧，就都接受呢一份嘅挑战。我哋整个团队知道好困难，即系老师士气亦都真系我哋知道好唔太理想嘅，咁所以但系我哋都冇得拣之中，我哋都要唔可以选一，佢都有一项俾我哋选嘅，就系唔选任何嘅项目啦，咁样。咁但系我哋觉得作为我哋团队觉得作为学生嘅榜样，咁我哋觉得都迎难而上去接受呢个咁难嘅挑战或者考验咁样咯。 OK， 好啊，唔该晒余校长，多谢你啊。 好，多谢两位支持，好，拜拜。 余思伟校长咧就系献主会普仁小学嘅校长嚟嘅，咁当然啦，即系收生不足，咁教育局咧就系停止为呢间学校资助，即系杀校，咁其实当然都系一个资源运用嘅考虑啦。咁但系即系头先都听到校长讲话，即系过去嘅服务啊、历史啊，咁又会令到真系好多家长啊、教育团体啊会觉得好可惜，应该点样平衡咧？嗱，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Miss Quark 啊打咗上嚟吓。Miss Kwan 你好， 喂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请讲，请讲，请讲。 你好啊，其实咧，我就喺火人小学系任教紧嘅，咁我想表达翻咧，其实今次杀校咧，我哋一收到通知，其实都觉得有啲可惜啦，难过啦，因为其实普仁真系一间好好嘅学校，咁我咧即系喺普仁咁耐咧，其实都到咗即系我哋。教学嘅团队都得罪咗办学团体啦、校长啦、学校上上下下，包括副校长、主任老师嘅紧守岗位嘅精神咧，都系感动嘅。因为都明白到今次依一个嘅情况系好艰难，但系我哋都一齐好关爱咁样去支持，互相扶持住大家。希望就系紧守岗位，以学生嘅福祉为依归。希望我哋可以继续去服务学生，咁亦都希望做翻一个好嘅榜样俾学生啦。我哋面对困难嘅时候，可点样可以面对呢个挑战啦？咁同埋咧，我哋都最近收到好多家长，可能朝早或者放学嘅时候都会同我哋表达，就系话咧都好可惜啊，因为佢哋其实都谂住嚟紧咧会叫佢哋小朋友入读噶啦。咁但系咧，如果教育局而家就话要择校啦，咁令到佢哋都好彷徨，因为佢哋已经认识普仁呢一间小学，所以先想叫佢哋嘅小朋友继续喺我哋嗰度读啊。咁所以变咗。我哋嘅家長都其實覺得好可惜、好難過咯。咁同埋因為咧，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其實我哋普仁咧喺香港第一間，甚至乎係唯一一間咧剩低碩果僅存嘅屋邨附屬小學。咁其實佢見證住我哋香港教育嘅發展同埋歷史。當時我哋係服務緊我哋打地區嘅一啲市民啦。 第一隔離啦。咁而家我哋服務嘅就係唔單止黃大仙，而且係九龍城區嘅小朋友咯。咁所以希望教育局真係能夠網開一面，聽咗我哋嘅訴求先咯。 OK， 好多謝曬 Miss Kwok 嘅電話嚇，咁都聽得出真係好，我講得出個學校嘅背景啦，服務嗰個價值啦，咁 真係好想繼續落去咯。 係啊，咁應該點樣處理咧？咁就睇睇咧學校就同教育局嘅磋商啊，究竟係點樣啦？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 好，拜拜。 拜拜。